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01，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清睿。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8月9号，星期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市持续5天无新增本土确诊新冠肺炎病例，目前药店口罩库存充足。 多国发现拉姆达变异毒株，它会在全球流行吗？ 北京市教委通报校外培训机构及个人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情况。 北京普惠健康宝参保人数突破100万，其中超过60%是为家人投保。 阿里公布处罚决定，涉事男员工永不录用，2名业务高管引咎辞职。 乡村爱情谢大脚是扮演者于月仙因为车祸去世，警方通报详情。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奇勋，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刘工您好。 哎，江宁你好。 刘工，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今天夜间呢，这个天气还是和这个中午报的差不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况且呢，从今天下午开始，西部北部地区已经出现了比较强的雷阵雨天气。截止到17点呢，这个延庆那个地方下的最大。尤其是马路沟那个地方的雨量已经达到了40.8毫米。就目前的雷达回波看，这个延庆大部分地区出现暴雨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其次呢，就是这个怀柔和密云现在都在下阵雨，未来呢这个降雨还会持续的下，预计在10点钟左右，应该说西部北部地区的降雨就会停止了。那么大家就关心城区的问题，城区呢应该是大部分地方没有什么明显的降水，个别地方呢可能会下的，但是整体不大。到了后半夜呢，基本上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22度上下，天气还算比较凉爽舒适，适宜大家安排晨练。不过呢，明天早晨能见度并不是特别好，预计这个明天早晨呢，大部分地方能见度应该在3到4公里，东部南部地区2到3公里。这种能见度呢，对交通运输不会产生影响，况且大部分都是这个水汽，所以呢，对大家的户外活动也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个明天白天呢，应该是这个以多云为主的天气，山区呢还会有一些雷阵雨，气温呢和今天差不多，最高气温在31度上下。虽然气温不高呢，但是空气湿度比较大，中午前后闷热感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明天夜间呢，还有点冷空气活动，所以呢西部北部依然会出现雷阵雨天气，能否进城现在还是有变数的，请大家及时了解这个临近的天气预报。那么从11号开始啊，就是这个北京的主汛期已经结束了。主汛区呢是7下8上，那么11号呢应该是进入中旬，未来的天气呢和这个主汛区也是配合的，未来天气都是比较好，大部分时间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变化幅度并不是很大，基本上维持在29到30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1到22度之间，应该说呢立秋之后早晨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江宁， 好，感谢刘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刘工。 再见。 好，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100到120，空气质量级别3级，属于轻度污染。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8:05，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疫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8月8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5例，其中本土病例94例，包括河南41例、江苏38例、湖南12例、湖北3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其中河南新增的41例确诊病例当中，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病例40例，都在郑州。 江苏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8例，都是扬州市报告。江苏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346例。昨天下午，扬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关于进一步严格居民小区自然村管控，做好居民基本生活保障的通告，这是继8月3号扬州主城区防控升级以来的再升级。 这次升级除了主城区之外，又增加了江都区。通告提出，封闭管理小区严格实行足不出户，原则上封控管理小区每户每3到5天限1人凭出入证和苏康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经测温之后进出居民小区自然村采购生活必需品。 今天上午，扬州启动主城区第5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同时扬州主城区以外的江都区参照主城区同步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确保1人不漏，应检尽检，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昨天晚上，江苏连云港发布疫情防控通告，要求全市所有零售药店暂停销售退热、止咳、抗病毒、抗生素4类药品。 通告称，连云港全市所有零售药店暂停销售退热、止咳、抗病毒、抗生素药品，并立即停止在自助售药机、互联网平台销售4类药品，相关药品予以下架。 今天上午，江苏省南京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丁小平介绍，健康码黄转绿有两个条件，一是居家健康监测要满14天，这里的14天是从健康码变黄的时间开始计算，二是近7天内要3次核酸检测是阴性，这里的核酸检测是指任何具备检测资质的集体的核酸检测。 绝大多数人满足以上两个条件以后，黄码都会自动转绿。如果符合上述转码条件，但是健康码没有自动转绿，可以凭7天3次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向所在的街镇申请黄码转绿码。 省外符合转码条件的黄码人员如何申请转码呢？可以委托在江苏的亲友办理，将当事人符合要求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提交给当事人或是亲友居住的社区来办理。 昨天晚间，湖南省张家界市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在交通管制期间，全市所有医疗机构严禁推诿拒诊患者，并要求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 通知要求，对符合住院或转诊条件的必须收入住院或转诊，对非发热患者由首诊医疗机构安排车辆转诊，按照就近就医原则，全市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市城区除外，发热门诊负责本区内发热患者救治，实行就近就医，避免人员不必要流动，首诊医生做好解释工作。 通知还要求建立绿色通道，对于门诊慢性病患者，是患者病情可以将处方用量延长到12周，对于血液透析患者、放化疗等肿瘤患者，以及其他需要维持定期治疗的重症患者，以及孕产妇和新生儿等特殊群体，要切实保障连续的医疗服务。对于择期手术患者，要加强与患者的解释沟通，结合疫情防控形势和患者病情需要来确定手术时间。 再来关注北京方面，今天下午北京市召开第236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市药监局发布信息并答记者问，北京市已经连续5天无新增本土确诊新冠肺炎病例，目前药店口罩库存充足。那么具体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系的宗小畅了解一下。小畅你好。 你好主持人。 那么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哪些信息呢？ 我从今天的发布会现场了解到呢，北京已经持续5天没有新增本土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例。另外呢，据市药监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北京目前的口罩库存充足，要求药店对购买治疗咳嗽、发热、咽干咽痛和抗感染等4类疫情防控药品呢，执行实名登记的制度，明确上报途径。8月以来呢，全市零售药店平均登记和上报相关销售信息，每天 13.2万条。那么对发现体温超过37.3摄氏度的人员呢，会由各区疫情防控部门进行封闭管理。也提醒市民到药店买药的时候呢，要配合好药店的疫情防控，主动扫码测温，戴好口罩，避免聚集。主持人， 那么这一次市场监管部门通报了哪些防疫不合格的单位呢？ 市场监管部门呢，对防疫不到位的场所和单位加大了督查和通报曝光力度。从7月29号以来呢，市场监管局共发出问题通报77次，涉及了市场主体351家。那么其中呢，就包括朝阳区盛华红林粮油批发市场、大洋路市场没有严格落实食品从业人员疫苗应接尽接、核酸应检尽检的要求。还有海淀区家乐福超市中关村店、补丰莲花超市金源店呢，没有严格的落实进口冷链食品专柜存放的要求。木北护肤造型金源店的美发员工呢，没有接种疫苗、没有核酸检测记录等。主持人， 好的，感谢小畅带来的报道，再见。 好的，再见。 朝阳区望京街道国丰上官小区因为出现了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从8月4号开始进行封闭管理，并且已经完成了2次核酸检测。那么居民们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怎么样？社区和街道为居民们提供了哪些保障呢？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今天进行了电话采访，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国丰上官小区前2次核酸检测采用各楼轮流依次安排的方式，结果都是阴性。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杨洋告诉记者，社区还提供上门检测服务。 比如说家里有行动不便的人，或者是说年龄特别大的老人，或者说特别小的小朋友，然后不愿意到集中点来进行检测，我们还会安排上门核酸。 小区原有社工编制只有8人，为应对这次的封闭管理，望京街道紧急抽调了其他社区的社工，再加上部分志愿者，目前有不到80人进行保障服务工作，并为有医疗需求的业主提供紧急就医和代开药的服务。杨洋说， 如果是您需要紧急就医，首先跟我们社区报备，联系一下医院120去120回，然后有社工或者是街道的志愿者跟代开药的话，是我们会上门取居民的医疗卡，我们把药给外围的志愿者，由志愿者去医院进行代开，开完再给我们送回来，全程都会进行消毒。 目前小区居民生活受到影响并不大，可以正常网购或是点餐，快递和餐品由志愿者和社工按楼按户分类并配送入户。采取严格居家隔离的622楼，望京街道专门抽调了8名工作人员，其中一位是来自内蒙古赤峰市47岁的石宝民。从封闭管理开始，他连续工作了80多个小时， 做好那些个安全防护的一些一系列工作。因为有些快件比较多嘛，还有些个生活必需用品，我们及时要送到楼上。 进入小区初期，这些队员们只能抽空在汽车里打个盹，但现在他们休息的环境得到了改善。石宝民说， 我们调来一个集装箱，休息的环境好一点，然后集装箱里都有空调、吃的、水，正常用一些东西吧，也是接到这边给我们配送。 每天就是工作的时间是比如早上几点到晚上几点？ 没有几点，随时随地。昨天快件比较多，还得好几百件，几个人倒着送，穿着防护服啊，屋内时间太长了，给你湿透了，发晕。 小区业主刘畅告诉记者，居民生活依然有序， 必要的下趟楼都没有问题，比如说去做核酸，要求大家尽量居家隔离。从居民的角度上来讲呢，是都比较配合。生活垃圾是每一个楼的楼下都有一个垃圾站，是由这个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从这个楼里把这个每一户的这个居民的垃圾收集完了以后，再统一的去送到垃圾站。 刘畅说，封闭管理虽然肯定有一些不便，但影响不大，居民们对社区的保障工作也比较满意。 工作上确实受了点耽误以外呢，但是整体我觉得从我们那个业主群里头精神状态都比较乐观，没有看见比如焦虑啊什么这种情况，互相之间还能开个玩笑。街道、志愿者、物业都给了居民更多的这种信心吧。 在疫情防控方面，新闻热线曾在8月5号报道过北京市朝阳区管庄地区超市发新天地店疫情防控措施不到位的问题。在报道播出后，超市发进行整改并作出回应。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发回的报道。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疾控专家表示，德尔塔毒株的传播方式仍是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接触污染物传播、空气传播，或者叫气溶胶传播。此前有报道表示，即便无接触，14秒就可能被感染。王林航解释， 我们永远不能用一个个案，个案是起到一个提示效应，哦，还有这种情况，别大意。但是它是不是一个常态，这个就是要科学数据来回答。气溶胶想传播，它要满三个条件：相对封闭的内部空间，空气不流通的；第二个就是你长时间的待在那里；第三个条件就是你待在那个空间里头没有戴好口罩。 对此，王林航提醒公众，电梯、公共厕所都是人们容易忽视的高危场所，通风不畅的狭小空间，如果有感染者咳嗽、打喷嚏，会形成非常细小的呼吸道分泌物颗粒，可以悬停在空中，其他人吸入可能导致感染。 电梯不能拥挤，就是人挨人、人挤人那种，肯定是很危险。第二，就是进入电梯，哪怕空无一人的时候，还是应该戴好口罩。包括之前的是楼上楼下的居民没有见过面感染的，有可能跟楼梯转角不通风都是相关的。这些例子都提示走到一些不通风的地方，甚至是一些公用卫生间里戴好口罩，加强呼吸道的防护。 德尔塔变异毒株带来的全球疫情警报还没有解除，一个叫做拉姆达的变异毒株又开始出现冒尖的趋势。目前这一毒株已经被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发现，并且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待观察毒株。 拉姆达毒株于2020年12月在秘鲁出现最早样品记录，在今年6月14号被世卫组织指定为新冠待观察毒株。新冠突变毒株最早出现于英国的变异毒株阿尔法，最早出现于南非的变异毒株贝塔，最早出现于巴西的变异毒株伽马，以及席卷全球的德尔塔。 随着疫情的蔓延，拉姆达已经在秘鲁、智利、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美国、日本等多个国家相继被发现。据美国媒体报道，从7月中下旬在休斯顿发现一例拉姆达毒株感染者开始，到8月4号，美国已经有超过1000例这一毒株的感染者。 7月28号，日本研究人员发表了一项新研究，指出拉姆达变异株的刺突蛋白具有高度传染性，而导致这种高传染性的原因是拉姆达变异株出现的两个突变，而且可能逃避中和抗体以及降低疫苗的保护力。 那么什么是拉姆达变异毒株？它是否会像德尔塔一样席卷全球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陈宇，来听一听他的介绍。 病毒按照遗传物质分，它分为两种，一大类是用 DNA 做遗传物质的，叫 DNA 病毒，它的复制啊，它相对很稳定，病毒变异就非常少。还有一类是用 RNA 做遗传物质的，这就包括了像新冠啊、流感啊、艾滋啊等等这类的病毒呢，它在流行的过程中间，由于这个 RNA 复制不稳定，突变率比较高，而且都是随机的突变，所以呢，凡是这样一类的 RNA 病毒，它在流行的过程中间发生变异呢，实际上是非常正常，也是可以预料到的一种现象。但是这些随机产生的子代病毒呢，每一个它的变异呢都不一样。那么通过自然界的双向的选择，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有的会用药物，有的会用疫苗，有的会人为控制等等，就是一个最综合的因素，导致呢能够适应当前这个生态环境的这样一类变异的毒株呢，它就能慢慢成长为适应传播或者适应它的繁殖，就会慢慢成长为主流。现在不论是最近流行的 Delta 毒株和新出现的 Lambda 毒株，都属于这样一类，就是说当前面流行的毒株由于比如说疫苗的广泛使用啊等等啊，它的这个繁殖不占优势了之后，这些随机突变产生的这些病毒在传播或者繁殖过程中间取得了优势，它慢慢的成长起来成为主要的流行毒株。 变异毒株的传播力包括这个致病力一定会更强吗？比原来的病毒？ 这个是不一定的。 嗯， 所以对于新出现的这几个啊，包括这个 Lambda， 需要去做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包括临床的观察，才能够给它下定义。比如说要做全基因组的测序，要看到它，尤其是这个 S 蛋白，它是主要的进入的这个蛋白上面的关键位点，比如说这个 RBD， 就是跟受体结合的这个区域，到底有哪些点发生了突变，那么这些点发生的突变通过实验去证明它到底有没有造成突破性的感染，或者说它的入侵的效率，病毒的感染效率有没有提高， 对应其他的点有没有导致病毒的复制更强或者独立更强，这些呢都需要系统性的科学研究，并且结合临床上面观察到的普遍的具有生物具有医学统计学意义的疾病的症状结合在一起，才能给变异株啊它的特性下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定义。 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病毒这样的变异呢？对于新冠病毒来讲，我们怎么来防范这种变异毒株呢？ 像 RNA 病毒啊，本身现在85%以上的在人类社会流行的给人类社会造成麻烦的包括难以防控的都属于这一类 RNA 病毒。我们可以参考流感也是 RNA 病毒，它的流行过程中间也存在着不断的突变，由于流感它的那个基因组的类型不一样，它还存在着基因组片段之间的重组等等，其实它的变化要更多一些。像流感已经常态化了，我们人类对付流感也有很多的心得体会，比如说有药物相应的疫苗，那么它的疫苗也是一样的，它是每年根据当年预测的可能流行的变异株生产单季的或者当年的流感疫苗，实际上流感的疫苗叫做季节性流感疫苗。现在大家越来越认为新冠它可能已经常态化了，可能它要长期与人类社会共存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第一个呢就是说在目前疫苗可以参考流感的这个季节性疫苗一样的，就是我们每年或者说每半年根据流行毒株的变化，然后及时的推进了针对这些变异毒株的疫苗的接种，能够起到很有效的防护。此外呢，不论从国家到社会到科研院所到企业都很重视相应的药物的开发，如果将来有药了，对于新冠来说的话可以像流感一样的要轻松很多。你在目前这个阶段还是要加强基本的防控意识，其实要做到这一点啊并不难， 嗯， 要有敬畏心，就是说必要的防护，比如出去公共场所尤其是室内戴好口罩，要勤洗手，手啊不要到处乱摸，尤其是摸了之后呢不要往眼睛啊鼻子啊口上面去摸，不必要的大型的聚会尽量的从简，把这些弄好，再加上针对原始的这个毒株的这个疫苗其实有一定的保护效率和降低重症和死亡的这样的作用。实际上我觉得要控制国内的这个疫情实际上还是非常可行的，也就是说大家也不必那么恐慌，但是呢确实要引起重视。 今天北京市报告一例外地来京就诊肺炭疽病例，病例来自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在当地有牛羊及其制品接触史，发病4天之后由救护车转运来京就诊，病例已经在医院隔离治疗，所有管控措施都已经落实。 我国及世界多地均存在炭疽动物疫情，而人感染炭疽多发生在职业人群当中。炭疽在人和人之间不能像流感或者新冠肺炎那样传播，接触病人被感染的概率极低。只要尽量避免接触不明动物或者相关制品，特别是病死动物或家畜，购买正规途径购买的牛羊肉。在进行肉类加工时，注意生熟分开，充分煮熟食物，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就可以避免或减少感染炭疽。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其他重要新闻。昨天北京市教委印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近期检查校外培训机构发现问题的通报》，执法部门对6家机构及1名个人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近日，市教委联合市公安局等部门对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进行检查。通报指出，检查中发现没有办学许可证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的机构6家，分别是北京京域明卓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长宝大厦教学点、北京聚能创阳科技有限公司东直门外教学点、北京斗神美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洛克时代教学点、北京金博优能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洛克时代教学点、北京青玉博宏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华彩国际会所教学点，以及北京青玉英培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天行健商务大厦教学点。 同时还发现没有办学许可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的个人龚某娜，在平谷区迎宾街1号院22号楼华联咖啡店没有办学资质擅自组织学科培训。针对上述机构和个人，相关执法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涨幅呢也比上个月扩大了 0.4 个百分点。这说明啊，除去食品和能源之外的价格啊已有所上涨，特别是呢服务价格同比上涨了 1.6%， 这个涨幅啊比上个月是扩大了 0.6 个百分点。那么这个也是创下了2019年9月以来的一个新高。那从总体上来看呢，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放缓啊， PPI 有望保持震荡回落的走势。猪肉呢等食品价格啊回落趋势或将延续，年内的 CPI 大概率啊会保持一个温和走势，通胀水平总体可控。那这个呢对货币政策影响整体也有限。因此呢宏观政策还是要做好跨周期的调节，保持流动性啊合理充裕，继续的做好大宗商品的保供稳价工作，帮助中小企业和困难行业缓解原材料上涨对生产经营的影响。 阿里公布处罚决定，涉事男员工永不录用，两名业务高管引咎辞职。近日，阿里一名女员工在网上自述，在济南出差的时候遭遇领导和客户侵害，并指责阿里上级领导对这一事件处理态度消极不作为。这一事件在网上引发了轩然大波。 今天凌晨，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兼 CEO 张勇在阿里内网公布了阶段性内部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涉事男员工和女同事在酒醉状态下有过度亲密行为，严重违反公司规定，予以辞退，永不录用。同城零售事业群总裁李永和和同城零售事业群 HRG 徐坤引咎辞职。内部公告认为，李永和作为事业群总裁，在这件事上的敏感性、重视和投入程度远远不够，没有主动作为，徐坤也没有起到事业群 HRG 关键决策的作用，为此应当承担领导责任。 同时，阿里巴巴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童文红受到记过处分。张勇表示，在整个事件处理过程中 ，HR 团队对人的关注关怀不够，理性多了，感性少了，缺乏感同身受，同时缺乏应急响应体系和存在严重的判断失误，在涉嫌违法的情况下，没有能第一时间将当事人停职。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在文化体系和自身能力的建设出现了重大问题。 那么阿里的 HR 文化体系和能力建设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就此我们先采访了北京悦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岳深山，来听一听他的观点。 在我看来的话呢， HR 的话主要就是人力资源部门嘛。人力资源部门我们知道说，除了招聘这个职能之外，还有培训，还有说员工保护等等很多工作内容。那如果说有一个员工遭遇到了不管是说职场内的不公平的事情，或者甚至是来自于同事的恶意的这种行为，乃至说恶劣到有可能涉及到性侵的这种行为的时候呢，在企业内部向 HR 这种管理人员或者说自己的上级来进行报告和申诉的时候呢，那应该是积极的来进行响应。因为这个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内部所谓的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法律所要求的。因为我们国家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其实之前就已经有规定了，说要防止和制止性骚扰行为。那么这个性侵的话，甚至是比性骚扰更加恶劣的一种行为，这甚至是一种犯罪行为了。那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呢，比如说机关、企业、学校等这些单位啊，都是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和受理投诉，以及说调查处置等措施，来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单位其实是有这种的法定的义务的，从单位的这种法定义务到自己企业的内部的所谓的这种文化，都要求 HR 部门或者说人力资源部门应当是对员工做好这种相应的这种关爱关怀工作，以及发现了有违法犯罪的有欺凌啊、骚扰啊，甚至是性骚扰或者性侵这类行为的时候，要做出积极的这种反应，然后来做出相应的这种处理。但我们看到说，阿里这次的话，从员工爆料的这个角度和媒体报道的一些信息来看的话呢，没有及时的来进行处理，而且是冷漠对待，甚至可能是存在着官官相护的这种官僚作风的这种情况存在。所以说，作为一家知名的乃至世界知名的一家大企业，居然能够存在着这样的一些行为的话，那我们认为说，确确实实从他们整个的单位内部的这种文化建设和他这 HR 体系方面，包括说这些 HR 他们是否是对员工有关爱的这种层面来讲的话，确实都是有很大的欠缺的。 另外，公告中宣布，阿里接下来将开展对于包括性骚扰在内的员工权益保护的培训和调查，开通专门举报通道，员工的举报将在确保隐私受到充分保护的前提下由专人跟进。同时，对性骚扰零容忍，由外部专家和员工代表共同制定反性骚扰行动准则。阿里旗帜鲜明地反对丑陋的酒桌文化，不分性别，无条件支持员工拒绝陪酒。 那怎么来看阿里目前的处理结果？反性骚扰行动准则在其他企业有没有先例呢？继续来听一听岳深山的观点。 就目前来看的话呢，是涉事员工已经是被开除处理。作为一家企业来讲的话呢，他对员工最严重的这种处理程度，其实也就是开除了，或者说是解除劳动合同了。因为他没有执法权，他不可能说是像我们的公安机关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有权机关进行其他的这种方面的处罚。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对于涉事员工本人这种处理的话，对于企业来讲应该是属于是最严厉的一种处理结果了。但是我们还要看到说，这个里边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其他人，还会涉及到一些其他的问题。那这个阿里是不是能够说继续把这件事情当作不是一个公关事件来处理，而是作为说企业安身立命的根本，如何保证员工权益的这个角度出发，去继续的处理这类的问题和如何去预防这类的问题，这个才是他应该做到的。我们希望呢，像阿里这样全世界知名的一个大的企业，能够给更多的一些企业做出一个榜样来，让大家知道如何去做好自己企业的内部文化建设，如何去保护好自己的员工。 那这个事件之后，阿里他也表示会由外部专家和员工代表共同制定一个反性骚扰行动准则。那这个在其他的企业有没有先例？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这个的话呢，其实像有一些企业对于性骚扰行为确实会有相应的处理，或者说是预防和防止的一些准则。那么包括对于一些涉及到职场其他的不公的这种行为，它会有投诉的部门，而且这些受理投诉或者说处理的话呢，它可能会引入外部专家，从而说避免因为企业内部的利益冲突原因或者说是利益纠葛问题，从而导致的这种包庇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情况出现。所以说在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其实我倒是希望像阿里的话，它其实可以引入外部专家，不仅仅是制定规则或者说制定所谓的这种准则，而是如何能够在他的企业内部建立起来快速反应的一个处理投诉的这种机制，在具体接受投诉、处理投诉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外部的人士介入到其中，避免说内部人员的利益冲突、利益相关所导致的不公处理。 8月8号，济南市公安局淮阴区分局发布通报表示，目前对这一警情正在积极调查取证，将会及时向社会通报。另外，北京青年报记者从杭州市妇联了解到，目前杭州市妇联正在与浙江省妇联研究相关的举措。 那么在职场当中，什么样的行为属于性骚扰？如果不幸遭遇性骚扰，应该如何应对和维权？遭遇性骚扰，所在单位要承担责任吗？继续来听一听岳深山的分析。 对于性骚扰来讲的话呢，我们在民法典的1010条里边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就是说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实施的这个性骚扰就是和性方面有所关联的，并不被他人所接受的一种追求刺激啊，或者说变态心理需求而实施的这种行为。比如说最常见的就像说是发色情的、露骨的这些图片啊，色情描述的这些文字啊给异性。那这个来讲的话呢，如果说是在企业内部的或者说单位内部的员工之间发送的，这个可能说就是职场内的这种性骚扰。职场内的这种性骚扰的话呢是比较隐蔽的，而且呢一般来讲被骚扰者可能出于各种原因不敢或者说不能去反抗，从而导致说利用职级的这种压制，频繁的会产生这类的性骚扰行为。因为我们会发现说，有些人第一次实施的时候，如果说得到了有效制止的话，受到了惩罚的话，他可能就不敢再做了。那如果说第一次实施之后没有被发现，或者说没有被举报、没有被处罚，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会变本加厉的来继续实施这类行为，从而会导致更多的人受害。所以说在这里的话，也是建议我们的广大女性，如果一旦遭受到性骚扰的话，我们说保留好相关的证据，那就要向有关部门来进行投诉，可以要求单位来承担相应的这种民事责任的。说员工也可以要求直接对他实施骚扰的人来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因为这是一种侵权行为，那么可以要求他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说要求他承担损失，如果造成了负面影响，要求他消除影响等等。那这个是民事方面。如果说这种频繁的发送性骚扰信息，导致说我的个人生活已经受到侵害，没有办法正常生活的时候，这个也是涉及到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所规定的发送骚扰信息的这种行为。那这个时候的话，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来报警。如果说是达到一定程度的话，公安机关也会对他进行拘留这样的一个行政处罚。如果说是更严重一些的话，不仅仅是实施性骚扰了，而且可能不仅仅是通过文字啊或者图像的，而是直接肢体来进行相应的这种接触，强制的进行含有性方面的这些肢体活动，那甚至可能会涉嫌构成的是刑法当中所规定的强制猥亵罪的这种行为。构成了强制猥亵的话呢，那有可能会被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的。情节严重的，或者说是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的等等这些的话，有可能判处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的。 我们来关注一条非常不幸的消息，乡村爱情故事中高人气角色谢大脚的饰演者著名演员于月仙今天因为车祸在内蒙古阿拉善离世。 记者采访阿拉善盟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相关负责人了解到，今天凌晨时分，阿拉善右旗交警大队接到事故信息，立刻出警。官方通告称，今天凌晨3:30左右，于月仙乘坐的 SUV 车辆与路上两只骆驼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于月仙不幸遇难，司机及其他乘车人受伤，两只骆驼死亡。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上周晚间，美国公布最新的非农数据，相关的分析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郭浩天。浩天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听请要分析一下这样一个最新非农数据对于市场的影响。 好的。那么从这个2021年7月的这个美国新增非农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啊，它是新增了94.3万人，那么已经超过了这个市场预期的85.8万人，创下了这个一年以来的新高。那么此外呢，还向上修正了5-6月份的这个就业人口数据，同时呢，公布的这个7月份的失业率呢是5.4%，虽然是仍处在高位啊，但是还是好于市场预期的5.7%的。所以从数据来看呢，目前美国的这个就业恢复速度呢是在逐渐提升的。从结构上来看呢，这个服务业新增了是65.9万人，那么仍然是一个主要贡献的行业，它是贡献了69.9%啊。在这个服务业中呢，有近60%呢是来自这个休闲和酒店业的贡献，这主要是和这个疫情缓解以后呢，许多和疫情相关的这个限制逐步放松有关。那么在数据公布以后呢，现货黄金是瞬间跳水啊，跌破了这个1790美元每盎司。那么美盘开盘以后呢，这个现货黄金呢是持续下跌，最低呢是达到了1700的下方啊，1677.7块美元每盎司，那么是达到了近4个月的新低。美元指数呢和这个美债的收益率呢是持续上行，带动了这个非美货币不同程度的贬值。美股的这个三大股指呢是高开，其中这个道琼斯的指数是高开了近100点，这主要呢是由于这个美国经济呢逐渐修复，同时呢对于疫情防控的放开呢，这个趋势仍然在持续，亮眼的这个非农数据啊就可能达到了这个美联储此前所说的这个实质性的进展。那么通胀呢也早就已经超过了这个美联储的目标预期，再加上近期美国的这个隔夜逆回购的余额突破了10000亿美元，并且持续的就是保持超过9000亿美元的这么一个水平，美元的这个流动性呢严重过剩，市场对于美联储即将在8-9月份释放更明确的 taper 信号呢预期加强，也就是预计美联储今年会缩减这个购债规模。但是由于近期这个新冠病毒这个 Delta 变种病毒啊在全球的持续扩散，同时美国呢这个企业面临劳动力供应紧张的问题仍然在持续，非农就业数据的这个滞后性啊虽然令这个市场风险情绪缓释，但是由于这个疫情的变异和扩散呢，美国的就业市场呢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届时这个市场风险情绪再度波动呢或将持续推升金融市场的整体波动率。主持人。 好，那么浩天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美元对人民币报6.4775，欧元对人民币报7.6187，英镑对人民币报8.9977，澳元对人民币报4.7573，加元对人民币报5.1637。主持人， 好的，感谢郭浩天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全球疫情。东京奥运会昨天晚上落下帷幕，同一天东京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连续第五天超过4000例。按照共同社的说法，东京都疫情呈现爆发式扩散趋势。日本首相菅义伟先前重申疫情快速恶化和举办奥运会无关。 东京奥运会最后一天，东京都报告4066起新增病例，而在奥运开幕的7月23号，这一数字是1359例。8月5号，东京都日增病例创下疫情爆发以来最高纪录，达到5042例。7月底以来，东京疫情扩散速度明显加快， 最近七天的日均新增病例上升到4037例，第一次超过4000例，比前一周激增30%。 东京奥组委8号表示，7月1号以来，与奥运相关的确诊病例累计436例，其中居住在日本的确诊者有286人，居住在海外的有150人。奥运村检测到33例阳性，包括涉及希腊花样游泳队的聚集性病例。 日本首相菅义伟否认疫情恶化与举办奥运有关。多家媒体开展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菅义伟内阁所获支持率跌到30%左右，创他上台以来的新低。多数调查对象不满政府在目前疫情形势下举办奥运会。 好，节目的最后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100到120，空气质量级别3级，属于轻度污染。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江宁清瑞，责任编辑杨红清瑞江宁，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北京市总工会邀您一起收听北京大工匠专栏。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京大工匠专栏。今天为您播出刘可金，光影绘就劳动美，镜头内外见匠心。刘可金，北京翠微股份翠微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中华传统技艺技能大师，摄影技师，先后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全国商业服务明星、五一劳动奖章、北京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曾是一家照相馆高级摄影师的刘可金，由于单位调整，翠微集团将他接收，分配到照相器材部当一名普通的营业员。照相器材科技含量高，更新速度快，刘可金抓住一切机会拜师学艺，苦学苦练，能够熟练操作国内外上百款新老相机，对中外相机性能参数都烂熟于心。2008年，刘可金拍摄编纂了《大城北京》一书，不仅作为礼品馈赠给外国友人，还在后来成为了国外大学的教材。2020年，刘可金组织工作团队为北京市海淀区总工会新冠肺炎健康咨询直播间提供全程配套服务，为市民和广大职工防疫贡献了力量。今年刘可金率领团队为100个海淀劳模拍摄工作照，记录劳模对党的祝福，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用自己的镜头为更多人刻画光影之美，刘可金的脚步未曾停歇。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22万亩平谷大桃成熟上市，线上线下多重选择，生态平谷，安全管控，首都果园，甜蜜您的生活。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